无力生长在绿意小径，人家不等风浪鸣的他顺应全在转领，像是平缓的心情带着风温柔回应，原来爱可以独立那独立安心自然的想念你，在不管你前的声音整个孤单的问题，那独立安心自然的想念你，我的这爱是几个恋情，所以用爱脑筋写了封信给你，千回的距离加了的三色镜，你知道他的话语先让你我继续一个人远行，前的声音只有孤单的梦与马德里、哦、我的这爱是情的任性，马德里不随突然的想念你，在不过以前的声音只有孤单的梦与马德里不随突然的想念你，我的这爱是情的任性，马德里 是忽明又暗，像空气里灰尘在飘荡着，阳光跳跃在平静海面汹涌，最深的看不见，回忆是波浪对你着，爱是偶然的存在，还是种莫名的意外，心锁了就打不开，紧握的谁都不明白。Let the happiness in， 拉不住渴望的坠落，谁离开带走谁的自由？ You got to let the happiness in。

穿着个小盔甲，路人都在笑他傻，他肩并从笑声中掠过，在这早已和平的疆场，单枪匹马，他眼中高楼是巨人，科技都是魔法，头盔挡住了耳朵，听不见那些嘲笑的话，在这不属于他的时代，正义生效，沉默早已生了锈，头盔已经破了洞，技术精神早就没了笑话，他荒唐而疯狂，人一下的喧闹，随着几世精神微弱的光，二零年代的骑士早已成为一出戏剧，曾用生命捍卫的还能捍卫什么，希望有生长正义，想当理想背着空气，曾经说过 现在

样有一种温暖，总是让我将要冰冷的心有地方取暖。我是多么习惯的想你，要一点忧伤，我是多依赖，守护我脆弱的情感。你总是微笑如花，总是看我振奋和绝望，我却迟迟都没发现真爱原来在身旁。你应该被呵护、被珍惜、被认真、被深爱、被捧在手掌心上，像一艘从来都不曾靠岸的船，终于有了你的港湾。你应该更自私、更开心、更坚持、更明白，将我的心全部霸占。你对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，让我好好的对待。你对我从来不奢望回报的爱，让我好好的对待。

还是过，有人强也是不放手。如果忘了初衷，最后挣到手也没有，看着自己笑，面对个黑洞，多努力祈祷，回应都是空，除非自己想通，挣脱这场捉弄。你为谁拔河？ 别人之间计较特别可， 爱恨在拉扯， 男人的错很快不记得， 怎么分担，怎么抉择，都等他选择。你真的憧憬是爱还是种子的？ 你别再拔河， 真心不是谁比谁坎坷， 能舍才能得， 泪水不能解幸福的， 爱情是说穿了不该你的，不怪谁招惹，只拖着他的躯壳，爱着那又如何。会失控，有人强也是不放松。如果忘了初衷，最后挣到手也没用，看着自己下面对的黑洞，多努力激动，回应都失控，除非自己想通，挣脱这场捉弄。你为谁拔河？ 别人之间计较特别可， 爱恨在拉扯， 男人的错很快不记得， 想怎么分割，怎么曲折，都等他选择。 你真的究竟是爱还是种子的？谁看看 能舍才能得， 泪水不能解幸福的， 爱情是说穿了不该你的，不管谁招惹，只拖着他的躯壳，爱着那又如何。